听众朋友，今天的新闻内容就是这些。本期新闻由于磊、井然播音，圆圆、靳诗梦编辑，向阳制作完成。 请您继续关注 平安车险欢乐送。 送什么？ 免费好礼送不停。68月到期未投保。